第77集，敲打。 顾元白走出了讲堂，还站在讲堂中的诸位臣子却腿脚僵硬。正当众位大人感到后怕之时，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诸位大人，还请走吧，各衙门的事务都耽搁不起片刻。 埋在众位臣子之中的薛将军觉得这声音太耳熟，抬头一看，可不就是自己的儿子。薛远彬彬有礼地笑着，瞧起来气度很是不凡。众位臣子惊醒，开始三三两两地出了门。薛将军往边上走去，走到薛远跟前，低声道： 圣上今日是怎么了？双城学派出了什么大案？ 薛将军这是要打听圣意？ 哼！ 薛将军气得脸色一板，大步走了出去。等人都走完了，薛远才将腰间的佩刀正了正，快步追着圣上的方向而去。他走到国子学门外时，圣上的马车已经走远了。薛远失笑，往周围一看，上前将薛将军从马上拽下来，翻身上了马，缰绳一扬，朝着顾元白的方向追去。薛将军气得在原地跳脚： 逆子，逆子！ 没过一会儿，薛远就追上了大部队。他策马赶到顾元白的马车旁，清清嗓子： 圣上，您若是心情不好，也可拿臣出出气。 一只白皙的手掀开了车窗，顾元白在马车里露出半张下巴，淡色的唇好笑的勾起，配着线条利落的下颌，显出几分半遮半掩的冷厉美感。 薛侍卫这说的是什么话？朕生气了，难道就会拿身边人出气了？更何况朕早就不气，何必为了一群蠢人去气着自己？要是憋闷了的话…… 顾元白不由透过车窗去看了看薛远的脖子，他仍然还记得上次咬薛远时抒发心底怒气和压抑着的各种烦躁的感觉，说真的很爽。在大横穿越至今，也只有薛远能够受得住让顾元白出气，气撒在薛远身上，他皮糙肉厚，疯狗一般。顾元白可以短暂地做出不符合皇帝言行的动作，可以做自己，其他人不行。侍卫长不行，田福生不行，楚卫不行，监察处的人不行，都不可以。顾元白是一座山，他们心中的山，这座山不能崩溃，不能烦躁，要沉稳，不能做出发泄自己心中压抑的举动，要高深莫测，要一心为国为民。时间长了，总有些寂寞，孤家寡人便是如此吧。但说到底，顾元柏还是一个21世纪喜欢冒险、喜欢刺激的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薛远瞧见顾元白目光不离他的脖梗，突然觉得先前被咬的地方都痒了起来。他伸手摸了摸早已愈合的脖子，余光一瞥顾元白，俯身在马背上，一手压在马车上头稳住身子，头靠近车窗，低声哄骗： 圣上可是又想咬臣一口了？ 顾元白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薛远舔了舔嘴唇，突然笑了： 圣上不是喜欢看蹴鞠？今日要是心情不好，臣同张大人等人一起再去给您看看。臣觉得赏赐也不必多，您笑一笑，开心了，这就够了。 薛远盯着人看的时候，像是一头肉食性的野兽在盯着即将到手的猎物。他说的话再好听，顾元白也生不起感动，反而觉得薛远话里有话，要么是在装模作样，要么就是在心中幸灾乐祸。第一印象实在是太重要，薛远留给顾元白的第一、第二、第三印象都不是很好。他现在说出这种类似于关心的话，效果也没有田福生或者张旭侍卫长说起来的好。因此，圣上的脸上并没有出现薛远想要看到的笑容和柔和，反而是敷衍地点了点头，然后毫不犹豫地关上了车窗。 车窗合起，带起的风吹起了薛远两鬓的丝发。薛远直直僵硬了片刻，才缓缓直起身子。他收了笑，面无表情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唇角。 笑起来就那么吓人？顾元白这是什么意思？ 正是这时，马车另一侧的侍卫长也驾马靠近，隔着马车温声劝道：“ 圣上，诸位大人会将此事给办好的，您莫要忧心，龙体为重。” 车中的圣上叹了一口气，也温声回道：“ 朕无碍，无需担忧。” 张旭笑了笑，直起身来，不再多说。忽然感觉到一阵绝非善意的视线，他顺着视线回头一看，就看到了对面面无表情看着他的薛远。圣上说了要多同薛远学习，侍卫长便笑了笑，很是成熟稳重地保持着御前侍卫长的风度。薛远收回视线，看着自己的手，慢慢握紧了缰绳。御史台和监察处的动作还在继续。在反腐之前，顾元白已经留出了月余时间，让那些有能力探查到圣上有反腐意思，有能力补上自己所贪污钱财的大头，能把款项补上。这些人现在还不能动，顾元白只让他们把吃进去的都给吐出来，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剩下没有能力接受顾元白提前放出信号的人，更没有抵抗顾元白的能力。明面上御史台绝不留情，探查过后不接受宴请，不接受孝敬，直接走人。暗地里那一波更狠，时隔半月之后突击，往往能把那些应付场面的贪官给彻底拉下马。越查越大，越大越查，各州府县立身不正的人都开始不安了起来。有的官员还在想办法补起缺口，而有的官员打算直接携款逃跑了。山东青州，一位县令正匆忙地收拾行囊，准备带着家人逃跑。窗外天色沉沉，正是出城的好时间。门府外头已经备上了马车，金银财宝堆在车里占了半个空间。官员坐在马车上，神情惶惶，额头都是大汗。他的妻子就坐在一旁，也不安忐忑。 我们就这样逃了？ 不逃能行吗？要将家中所有的金银全都拿出来来填上贪污漏洞吗？就算你想，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钱。 夫人不说话了，看着车中金银的眼神全是贪恋。两辆马车来到了城门下，官员撩起车帘，朝着守城人说道：“ 开门，放本官出城。” 瞧见是城中的大人，守城官兵连忙退开，打开了城门。夜色下，马车悠悠驶了出去，官员拿起衣袖擦擦脸上的冷汗，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轻易地出来了。妻子已经笑了起来，官员看着她的笑，心中陡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但已经出了城，马车行驶一夜，第二天谁还能知道他往哪里去了呢？官员也跟着笑了起来。只是这劫后逃生的笑容还没有坚持多久，马车就突然停了下，车内一阵摇晃，官员和夫人撞得头昏眼花。 怎么回事？驾车都不会吗？ 外头却静悄悄的，没人回答他。官员心中一跳，不妙的预感重新袭来。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撩起车帘一看，顿时吓得心脏骤停。只见外头的路上有一群捕快正举着火把围起了他的两辆马车，人人身着整齐，配着大刀，火把照应下的脸色威严而可怖。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